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跟我们在一起的又是 Kellen 啊，今天不是以高级娱乐知识分子的身份来加入我们，他今天要作为光复香港的代表， 并没有， 来跟我们说说香港你们家乡的故事。 嗯， 我在香港其实也有快八年的时间，我也可以说跟刚才我们底下聊哈 ，Kellen 也说这些年觉得香港变了，我自己都深有感触。 嗯， 就是我原来在学校里面，在中大上学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说普通话的算是少数，算是异类。 嗯， 但是现在我反而觉得说广东话的成为了少数人似的，因为你发现这个普通话它本来这个音呢也比较的尖，有时候觉得， 嗯， 就是听起来我一下子我知道，哎，这是我的同乡，我的同类。然后你发现满大街他都是说普通话的，这是在学校里面，因为我时不时还会去中大吃个饭啊，逛逛校园什么的。但是这还不算，你最可怕的就是那些购物商场， 嗯， 尤其是那些拉着箱子的，就是那个他确实，我非常能够理解香港市民他们有些发出的比较激烈的声音，就觉得扰民，就完全是影响生活。那上个礼拜他们先是在那个屯门，是吧？先是屯门，因为都比较靠近那个关口，所以呢，对于大陆的现在他，我觉得不能管他们叫游客，他们就是住在深圳或者广东的这个居民，他们就过来买东西，当然无可厚非，人家是买什么的日用品，但是买着买着买多了，发现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就很多人就专门是买这个东西，然后再贩卖到去内地去，它是一个大的集团，其中有香港人，也有大陆人，然后屯门人就受不了了，说满大街都是外来人，我们自己的那个原本的生活空间就被压缩的非常可怕，他们那个方式我当然觉得不恰当，就是一大帮人就高喊着一些什么发 OK， 其实就是让你回家回家，但是翻译过来我看到有些新闻的字幕它打成滚回家滚回家，意思就是不欢迎这些所谓的大陆的游客，说你们把我们的原本的生活空间本来就很小了，现在就挤占的更小了。那本来觉得屯门可能也就一块地方，但现在那个所谓的光复行动，它从屯门或者从什么上水粉岭，它现在蔓延到沙田，沙田已经算是比离关口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这么一个地区了，因为沙田人也是他们有苦难言，觉得这些年是看着看着慢慢的一点点被大陆的所谓的游客蚕食，也是认为自己的空间太小了要反抗，但是说实话那个反抗的那个样子很难看，他们几个非常激进的那些团体纠结了昨天下午三点钟的事儿，有300多号人，你就有的这些开店的他们都觉得是暴动，像那个什么卖饼的一家是吧，奇华他说因暴动暂停营业， 对， 但是他今天有道歉 哦，是吗？ 对， 但是你看他的这个场面，你对任何一个内地游客甚至是大陆人看来，你都会觉得这个城市都会对我非常的不友好，要是换我的话我下次一定不会再来了，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太糟糕的一个体验了。 对，反正我觉得这种事情它可能已经有很多年了，矛盾积攒到现在爆发出来，肯定也是有原因的。刚才我们也跟凯伦聊，因为凯伦就他有亲友就住在沙田附近，他小的时候也经常去沙田，他会觉得现在沙田和以前变化真的非常的大。但是你有的时候自己去买东西的时候，你也会体验到可能你的周围都是这种拖着一个小小的行李箱的人。今天早上我坐地铁的时候还数了一下这个车厢里有多少个拖了那种水壶壳惯用的装备，一个小的购物推车的人，大概一节车厢有5个，然后呢又有很多拖上行李箱的人，因为现在是春运嘛，很多时候可能也有内地人返港离港要回家，加上这个拖行李箱的人可能有10几个在一节车厢里，所以你就会发现如果这些人有一半是水火客那就非常可怕，因为你想港铁有多少节车厢，这仅是一节车厢，那加起来可能就有五六十号人在一趟地铁上，那这五六十号人 乘每班不同的地铁都去到沙田的话，那可能真的在沙田就绝大多数人都是水喝客了。其实在前一天晚上我也去沙田了，我觉得其实沙田的购物氛围还是很好的，没想到第二天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所以我会觉得就是真的就是很多事情你不能用心去想，你平常真的可能没感觉，但是你用心去想一下，说这么多人都是水喝客，这背后的这个产业利益链条和对香港人造成的影响，可能就真的积累起来就很巨大了。 嗯 ，Kellen， 你是亲身在沙田也是住过一段时间是吧？ 因为我阿姨是在沙田，然后我有很多朋友都在沙田。沙田算是一个我们都就会去，然后从小生长的地方。那无可否认，就是觉得，特别是沙田新城市广场它的改变还是蛮多的，但是我觉得其中的原因当然有那个，因为就是市场的供求嘛， 对， 那有求就有供。我是有经历过沙田新城市广场两次大的改变，一个是应该是我中学的时候，然后我记得大概大学的时候它又在变了一遍，然后就引进了很多现在我们这种连锁啊，所谓的名店，像各种化妆品啊，但以前它并不是一个看起来那么高端的商场，它是一个比较所谓接地气，就是可以买一些比较生活日用品啊，然后有一些不是连锁店的小店啊，反正是比较跟生活比较接近，并不是这么统跟其他外面像尖沙咀也好，铜锣湾也好，那些商场都一模一样的。那如果扩散出去的话，其实以前香港的商场也没有这么类同，就是全都是各种，你其实去逛一个铜锣湾的商场，去逛一个九龙的商场，逛一个新界的商场，根本一点分别都没有。 对， 所以有人开玩笑我们说，现在在香港你买金子或者买名牌还方便过买扫把，是吧？ 真的， 买日用品你买不着，你到处都是买名牌的，这都是完全是为游客经济它所设立的、创立的这么一个环境。但是你看上个礼拜就是所谓的光复屯门，到昨天那个在沙田购物广场里发生的事儿，你就发现香港它现在，他所谓的一种什么全面抗争，甚至有人用全面内战的这么一个方式，到最后我就看那些视频片段变成什么吧，就变成对骂。但对骂的有的时候他不是骂大陆游客，不是骂大陆人了，他反倒是骂香港自己人。就是你看那些示威的人在骂谁，骂警察，说他们又开始乱用武力，说你要停止暴力否则使用武力。就这个是在战中的这么一个场合下，警察他拉出一个横幅喷那个胡椒喷雾，是吧？ 对， 你看在网络上也是有两帮人，我就发现我还搜了一下那个 Facebook 里面，它不是有很多什么光复的各种小组吗？我搜了那个什么光复香港，它有7000多个那个点赞。光复香港我一看，哎，不对啊，发现全部都是骂那帮示威的人，就说你们根本就是香港自己的败类，自己也没什么受到高等教育，用这么一个相当不文明甚至是暴力的方式去对待游客，这是很丢份儿的，相当于是很损害香港所谓国际形象的这么一个举动。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看到黄之锋他们那个学民思潮，他们也是有转发各种什么屯门人屯门市啊，相当于是很本土化的一些在网上的各种号召小组，他们里面也在骂，但是骂的人就不是说所谓的骂他们的，那他们可能觉得那是建制那边的人，他们都是在骂警察。但是你看到最后我就发现怎么没游客的事了，就变成自己的人在那儿在那内讧了。 对，而且你看到里面其实是有香港的本地居民去置办年货的，也被骂了，然后就有这个示威者围着这个香港本地的居民，然后让他返回大陆去，然后用国货不要再来香港，然后他就特别无辜的说我是香港人，我是来置办年货的， 对， 买年货也有错吗？ 甚至人家说你从大陆来，你来香港买东西，他说你是卖国贼，你爱国你就应该待在国内，你别在香港消费。所以他很多时候他没逻辑是吧，你觉得他完全是经不起推敲的一番非常情绪性的话语。但是我就很好奇，我说这样的情绪性的话语他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香港市民，或者有多少香港市民他是认同或者赞成这样的一种 理念，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口号，他可能心里早就有一股怨气了。有人可能觉得，哎，他们还帮我出气了，我虽然不赞同他们这种这么嚣张的这个暴力的方式，但是实际上他可能很认同他们的某些的理念哈。 对，但其实我又在想的一个问题是，这种方式可能是表达了意见，或者说这种稍微带点暴力的方式的确 稍微带点暴力，暴力就是暴力，什么叫稍微带点暴力 的确宣泄了他们情绪，但是这在多大程度上又能够真正解决这个长久以来积攒下的问题呢？反而我觉得有的时候不但没解决问题，造成了矛盾的一个激化。 可能会把问题越弄越糟，越弄越大哈。我们先休息休息吧，等会儿接着跟凯伦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Kelly。 这次的这个活动呢，他们管叫什么光复是吧？这次行动跟12年的这个驱黄，我感觉还是很多地方相似的，但是没有当时规模那么大。当时规模大到呢，也内地也很多媒体在报道，但这次我就发现，除了像人民日报海外版、像环球时报，就是有一些小篇幅的评论之外呢，其他的媒体一般就没有投入过分的关注。我觉得这其实也对，我有时候觉得，尽管你说媒体你要资讯要透明，要及时要全面客观，但是我有时候又觉得吧，它这个信息你只要发布出去就行了，你不用媒体过分的进行一种渲染，它除了挑起所谓的中港矛盾，它没有任何的意义。 对， 你除非是有些非常深层次的去探讨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就像包括这次我都很失望，我今天到从昨天晚上开始到今天早上，我一直在找看有没有稍微就是思想性或者思考程度高一些的，不仅仅是那种情绪化的一些评论，发现都很少。但是如果你往2年前的那个资料回看，你就发现当时所谓的解决水货客的问题是提出了很多很多的建议，所以呢会导致你比如说像限奶令，这是非常违反自由经济规律的这么一个招，但推出来之后呢，你发现本地他可以说很多人绝对是拍手叫好，他也可以说一定程度上他是遏制了所谓的这些奶粉的什么走私。但是呢你最近又看到一个数字或者一个判例，就是粉岭的一个裁判法院的裁判官叫吴慧芳嘛，他当时不是一时间火了吗？这个裁判官也很有意思，他先是痛骂那些被告，就说你们是违反法令，他也说香港的这个情况基本上是失控了，就2013年的时候是2700宗，就是专门是这个违反限奶令的，但是到了去年2014年已经是5000宗，他这个已经是没有办法控制。他先骂完你们吧，他接着呢还用普通话说了一句，他说自己国家制造的奶粉自己人都不敢吃，这简直就是国耻。然后很多人就把这一句作为大标题，你看就说明这个香港的法官他有的时候他非常无奈，而且他也不惧怕说是得罪谁，他陈述了一种客观的情况，但他说完之后呢他又坦言说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是往重里罚，是加重了这个刑罚，但是发现你很难执行他，比如说你去拘捕他，你让他交罚款，有的时候罚款他都收不回来，他因为他在内地你根本就抓不着他。而且现在的这个水货客，我据说据朋友说，他们也是不知道是从哪儿听来的还是看的报道，他说这些水货集团呢他们就会算，就是比如说我团队里面有100个人，我就会算100个人被抓到的比例有多少，然后他抓到之后他要付出多大代价，再跟他每天来来回回就这么贩卖水货，他赚到的这个成本，他再这么一算，他就会有一套他们那个非常科学的根据大数据而来的非常科学的一套运营的方式，他有的就用这种方式。所以你看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吧， 就是你本来是觉得，我觉得这本来是纯粹的经济方面的问题，你完全可以从技术手段、行政手段你去解决它，就没有必要后来发酵到你有可能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它甚至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这根本没有必要的。其实， 而且最近其实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林郑月娥她出来说要这个加大力度打击水货客，这是昨天她刚刚表态的。但是你看到在这个打击背后有一个难点是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可能这个水货客，第一他们会带很多小孩，我在那个过口岸的时候会看到基本上很多水货客都会抱着孩子去来做这个事情，可能被抓到之后因为他带了孩子，他的违法成本就你在执法的时候难度就更大了。第二点就是有很多人是兼职做水货客的，就是可能你在上下班，可能你要往返深港两地，那他上下班的路途中就随手一买随手 一带，然后门口就有人去收，那 这其实也是加大了违法的难度。 这个其实并不违法，他如果是在规定范围之内他提着两罐奶粉，他一点都不违法， 只是拿 他其实不是为了去怎么样去谋利，去集团化的谋利。 但是你真的把这个东西拆解开来，其实很多水货客的行为也不违法，他只是形成了这个利益链条，可能让大家的生活上有所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我觉得水货客本身这个词就已经背后有这个意思，就是它并不是自用的，它是囤积居奇然后再贩卖的。但是我想就讲一下刚才樊素有一个观点说政治和经济的问题是分开，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我觉得经济的问题是跟政治的问题是完全不可以切割的。因为我觉得所谓的政治问题是我们所谓的无所不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我有时候并不觉得如果完全这样把它切割来看是一件可以解决或更好的去思考这种事情的事，我反而是觉得要把它结合起来一起看才比较可以看到里面真正的一些关系。对， 但其实内地有一个问题，就他们经常会把政治和经济分开来看，不管是在外交上还是在内政上。其实我觉得造成水货客现象泛滥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整个内地的商业环境是非常畸形的。我们首先是有很多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来香港买，内地买不到，内地能买到的东西质量又不敢保证。第三点就是其实内地很多东西它都这个税太高了，太贵了，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在内地，比如说你是一个还略微有点钱的人，假设内地有的卖，可能税稍微高一点，你能买到或者质量有保证，你肯定也不愿意去找水货客去。 所以如果从这个层面他就说的是个经济问题，但是实际上你发现买没问题，但是你当大规模就是蜂拥式的囤积式的买，它就是有问题的。你就发现它也不能说是违反什么正常，就是你很少见到人他会以这样的方式去买。比如说 他其实没有违反经济规律， 他没有违反经济规律，但是你会觉得他是打破了人们普遍的对于这种游客行为的想象，对不对？你可能不会觉得你这能够成为一笔生意，但是现在它两地之间的差异，它就是会让形成一个巨大的这个利益的链条。但是你就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问题，他们就会把什么港府的政策给联系到一起，比如说你怎么不去加大什么他检查的时候那些通道，他你让那些通道变得更宽敞一些，他不是通关的速度就快一些吗？他这个是技术手段你可以达到的。那有人就会骂他说，本来我们自己人你想要去干点什么事儿，你那个空间你都是非常逼仄的，你还专门去为了一个水货客就让他这种行为，你不是更加去鼓励他吗？他相反你不会说让他更快，相反他会源源不断更多的人他进来做这个生意。那好，有人就说，那你干脆把一千多行，现在的广东的居民他们是一个签证就可以无数次来香港去进行购物嘛，所以他说那你就封顶啊，就一年你就让他来个三五十次，可能他这方面你减少他的这个次数的话，他应该就这个利益的空间就会缩小。甚至有人说，那你干脆不要再弄什么自由行了，你就像台湾一样，他不是每天他会控制游客数量吗？好像是4000人还是多少人，你就也像这么一个控制。但是你发现这所有的政策有的时候根本就不是香港开说了算的，你像他来自由行他都是内地的这个公安机关给你批，就只要你一批香港你没法拒绝他，你就不能去说批了之后我不让进来，这个是香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控制权。也包括一千多行说了很多很多次，很多议员也在提，但是这个梁振英也没有办法做主，他必须得跟内地去商量。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已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他慢慢你从政策层面上他确实他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了。 对啊，而且最近内地的公安部刚刚简政放权嘛，之后这个来往港 澳的通行证都可以放到县一级的公安机关去审批。他说虽然短期内不会增加来港自由行和旅客的人数，但是从长期的这个影响来看，可能将来势必也会有更频繁的这种香港和内地的居民这种交流，可能会有更多大陆居民来到香港。 嗯哼，但是这种我有感觉吧，他应该不是香港人比较讨厌的那种水货客的范围，水货客可能还是比较近的， 对， 是吧， 比较集中在广东这边。 但你说人家从东北大老远，他也不会去搞什么贩卖的。 对，但是可能我的旅游习惯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东西我用的比较好，下次我再去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会买很多，可能就买一年的量，但其实我就是自己用的。 至于吗？哎呦，好吧。哎，你说 Kellen， 你说这个香港他们这种所谓的光复行动哈，到底有多少人他们是认同他的这样一个理念甚至是举动的？ 我不可以否认，就是现在真的会走出来的这些人可能在政治他们的政治观和光谱里面是比较激进的那个行为，但是说真的这种水货客的行为影响到普通居民，然后让他们其实有反弹的这种情绪，我觉得还是蛮普遍的。就但当然要去到这么激进去各种谩骂，我觉得还不算是多数。像我们身边的人大家都多多少少总会因为这种大量水货客来香港买东西的行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和感受。我觉得这个情绪和这种内心有一点觉得啊怎么会这样的情绪是蛮普遍的啦，但是要把它诉诸于行动啊，还是就大家所谓的比较激进的这种行动，我个人的感受是它应该并不代表是大多数人的这种想法和他们觉得应该去做的事情。另外我自己看到像沙田这个，我是感觉到非常的悲哀，就是我觉得两地的他们大家都是平民，然后平民之间这样互相的谩骂和厮杀，他们好像没找错了对象，因为问题的核心根本其实并不是在这种平民的层次对抗可以解决的，而且大家也没有看穿所有问题造成的核心原因并不是因为对方，而是可能更高层次一点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恶性的循环是让我觉得更悲哀的一件事情。 对， Kellen 这个说的好，就是相当于其实你说现在看到厮杀的谩骂的两方他都是受害者， 对， 但是他真正应该承担责任，或者你不管是政策层面上还是说只是行政手段的层面上，你都可以做得更好的。他你没有受到更多的这个攻击，那天一说新闻我就说他们干嘛去商场里面光复，你就应该跑到政府你 去 包围政府，我都觉得好过你跑到那个商场里面。但是呢有人说你从媒体的这个操作手段看效果不一样，你去政府示威太普遍了， 对， 你看每个礼拜天香港人都会，也不是每个礼拜天吧，示威之都是吧，这个也不是浪得虚名，你多少去围攻政府或者包围这个中环那边金钟那边。但是你说平民之间的刺杀，他对媒体来说他绝对他是有 新闻价值 的， 这个是可以，你看新闻报道一出来，你看那个画面喊他的口号族群冲突，这个是现在最被某些香港媒体乐见或者喜欢操作的一个话题。但是实际上我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对于解决问题他根本就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可以说好。那其实所谓的这个水货客也说了好几年了，但发现呢在香港似乎并没有看到有这个解决的可能性。那到底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那香港经过这些连番的在形象上的打击之后，对他自己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我等会儿接着聊。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陈宇， 我是 Kellen。 哎，说到这个水货客的问题，尽管说报道的并不多哈，但是你从媒体他截取的这些游客的只言片语上面呢，还是能够感觉到两地民众意识或者思想上的差异。比如说 大陆游客当然是不爽，我看昨天新闻画面里他们截取了几个第一次来香港的东莞人，人家说的是、还有广州人，人家说的是广东话，哎，还不是操普通话的，是吧？他都排斥你，说你拉这个箱子就阻住了那个通道，人家就非常无奈，说我只是坐一下而已，可能也是很多香港人看不惯的，就是你明明走着走着，你突然间你就喜欢旁边找一个他明明不是座位的地方就那坐着，确实观感上面不太好看，但是人家觉得可能年纪大了，你没有让我坐的这个椅子，我只能靠在旁边。好，那两夫妻老夫妻就非常的不爽，说以后再也不来了。但是你发现他们有的时候吐出来的话，比如说有一个广州人，他就会说，要不是我们、你们香港早就完蛋了，要不是我们来消费，你们经济行吗？还有人就说，你们这香港人你根本就是仇富，是吧？这个呢，你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吗？他其实有那么一点道理。 我觉得我反而是对于水货客啊，或这种游客，我自己个人来讲，我觉得最没有道理的就是这种话，因为他 们种话 就是说，如果 就 是这种我们所谓的恩客心态， 恩主， 对，恩主，我好想说，这是一个自由的经济活动，是有买和卖的，你又不是把钱什么都不拿，然后就直接捐给我了，这样的话才是恩主好吗？然后，但是我们这个是一买一卖哦，你付了钱，我给了你货物，这里中间不存在任何高低这样的一种关系，就是一个很平衡的买卖，你拿了我的货的，这扩散到不是之前有好多一些事件，就是有一些艺人啊偶像，他们可能发表了一些跟他们的粉丝的想法有点不一样的这种 政治言论， 就说谁谁谁就滚出娱乐圈啊，然后就说他们来内地圈钱，这个也是让我觉得很莫名其妙的，是什么叫做圈钱呢？你是喜欢他这个人，你是有享受看了他的表演，从他的表演里面你得到了开心，你付了钱，你是自愿去做这件事情的，那也是一个平等的买卖啊，不存在任何什么恩主恩客，这反而是我个人来讲最觉得莫名其妙的一种言论。对， 这个呢还是跟政府有关系，你发现从上到下他打造的，你像民建联的那种是吧，他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发挥背靠祖国的优势，就说如果没有祖国的支撑呢，香港就完蛋，这是香港很多政党他们都会极力鼓吹的一套价值。那中央当然是有任何的惠港的措施，你不管是央媒还是这些地方的媒体，他都会 大肆的报道， 就是说又多少惠港啊，香港的这个经济因为这些政策又会得到怎么样的提升，他长此以往，民众内地民众他一定就会有这样的印象，也不能怪他们，有的时候觉得， 对，我觉得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水货客了，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些中港矛盾了？我觉得不会，但是我接下来这番话肯定会被骂，就是我自己来香港半年的感受，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中港矛盾这么突出？刚才凯伦说的也对，很多大陆的游客或者大陆的人，普通居民甚至没来过香港的，都会有一种共识，就是认为如果没有大陆，香港的经济或者是香港的发展早就完蛋了，就会有这种恩客的心态。但反过来再来看香港这边，其实你不能不说中国的大陆的这种庞大的经济体制和消费市场给香港带来了很多经济上的收益，但是绝大多数收益都是被很少数的香港的，可能像李嘉诚啊，或者是 大财团， 对他们给拿到了，普通的香港人其实没有感受到，反而这种日益频繁的中港之间的交流给香港人带来的是一种失序，因为香港本身是一个秩序社会，绝大多数民主社会可能都是一个秩序社会，但是中国大陆的可能长期以来积攒下来的很多民间的陋习等等，是一个完全失序的社会，比如说像我们经常不排队啊等等，但是大陆人越来越多的来到香港，就把这种失序的状态带到了香港来，那香港的社会也变得越来越失序，所以很多香港人本身就会觉得我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他们就会积攒下这些不满。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香港人也会有这么一种心态，就是我们是一个特区，然后有时候香港人会在想，特区我们要保持一定的特区的这种特性，那我们跟大陆应该是 不完全一样的，但是大陆的人就会反过来想说，这个特区也是大陆的一部分，本身就应该跟大陆一样。那这种中港矛和融合之间的这个矛盾，是政治体制上的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第三点。另外一个，我觉得最不能这个让两方能够和谐相处的，就是一个心态上的问题，就是香港人认为我们有优良的文化传统，那大陆的这个文明程度可能现在要比香港低。然后虽然我们经济上可能的确很像大陆很多人认为的他们是帮到了香港，但是在文明程度上那我们应该是去教化大陆人的，所以会有这些，我觉得都造成了一个矛盾的心态。但是你真的要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反而是赌不如输。你在蜀货客这么多的时候，你不如真的出来一些团体，能够疏导他们，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怎样做才是文明的，不会给别人造成这个困扰的，可能效果会比我单纯的去抗议指责谩骂会更好一些，也能够更帮助改善香港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体验。甚至我觉得大陆的团体也应该来做这些事儿，毕竟是自己的国民，为什么非要让这个，因为我们很多中国旅客去日本啊、韩国或者欧美的国家旅行，也给当地的国家造成了很多不满，当地的人甚至不得不用一些中文的条幅就在写说这个东西不是免费的，你不要拿走啊，然后上了飞机也要教育他们说这个餐具不是免费的，你不能拿走等等。我就是真的会有点给国人丢人的这种感觉。 这个就是两地它发展阶段的不一样嘛，所以你会觉得香港也不是什么文化传统，它就是一个文明程度的问题。你说大陆文明程度，它每个地方或者每个人它也可以说表现出来的面貌是完全不一 样的。 所以我觉得我有时也觉得奇怪，我说香港人难道还没习惯吗？都这么多年了。而且再一个吧，就是大陆人他一提到香港人有些反应，他们第一个印象就是说因为他们有优越感，因为他们过去你说方方面面都比咱们强，但现在至少他不一定在财富上面是胜过咱们，所以呢他以前的这种优越感他就丧失了，那就显得各方面他都不自在。所以这个没有办法解决，我觉得一时间你只有说等那个巨大的母体它的这些国民的素质慢慢上去之后，所谓的文明程度慢慢提升之后，你才有可能就两地就所谓的平衡。但是香港人我也发现他非常忌讳听一个字，就是刚才春雨讲的所谓的融合。我不要融合，我有我自己的这个特性，干嘛非得变成一样的呢？这也是正常的，就所谓的那种本土思潮，他就开始在本地越来越有市场。 我觉得有一个就刚才春雨所讲的就是所谓不一样和融合，其实我常常在想在内地有那么多不同的城市，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真的吗？历史背景还有他们一直大家所捍卫的一些东西应该都很不一样吧。 对，应该每个城市不一样才 对。对，应该有自己不同的东西。那像以前我们也念很多像北京啊、广州还有上海、深圳这些已经发展的比较前的城市，他们不是对外来的人口也有这一种比较可能因为不一样而产生一点点的矛盾嘛？那这些事情看起来好像还是蛮正常和自然的。我有时候我反而觉得是其实一些比较自然和没有那么严重的事情是因为香港政治上一些特别的位置。然后同样你想一下，同样发生在北京或香港同样的一件事情，所有媒体或者学者论述的方向就会变得不一样。 对， 然后在香港可能就已经会上升到另外一种不一样的 高度 和程度。 对，就说还是说明两地的这个心理方面它是有差距的，就大家的所谓的价值理念并不一样。因为有的人我发现有的香港年轻人他们就拼命的把游客往回赶嘛，人家说你干嘛这样，这是给你赚钱。但有的人可能他非常清高，他说我不赚你这种钱。有的时候这是普通人的这种想法哈，你会觉得太清高。有的时候政府呢他有一种想法，你会觉得太势利。这就说明官和民之间他有想法的不一样不统一的地方，也会导致他也有些政策你也不知道他想干嘛。比如说林建岳是吧，旅发局的这个主席，他就经常说我们要吸引有质量的游客来香港。我说这话你当然是没错，可是你说出去怎么就这么难听。他会说因为他们都不过夜，他没有给我们本地的这个比如说住宿这些你带来更多的价值，我们要吸引更加有质量的更加有消费能力的这些游客。 我一听，如果我是黑龙江哪个疙瘩里的，我就非常不满意。你怎么着，我就是有，我就是不过夜，我就是来散客，我就是只待一天，那怎么样，你不欢迎我吗？就说你跟这个城市，你在判断所谓的游客的时候，他是完全是势利眼的，就是有钱没钱。但你犯底层的民众，他可能不是有文明还是没文明，我只欢迎有礼貌的游客，不会打扰我生活的游客。 对， 所以你整个社会你觉得这是非常奇怪的这么一种印象。而且你对于大陆游客来说，他也觉得香港很奇怪，我除了买这些什么金子，买什么电子的，买什么什么生活日用品，其他一无是处。他只会觉得香港是一个消费的 地方， 购物的地方。这你很多香港人也不接受，认为啊，我们香港其实还有很多更多值得你去发掘的什么文化层面啊，是吧？它是有很多历史的地方，很多的古迹可以去游游，很多的这个什么郊野公园。但是大陆人他们可能是因为香港它并没有一些非常质量高的一些所谓的推广，让大家觉得香港你就是一个巨大的购物商场。所以就很多层面上发现几个地方对于几个层面吧，就互相理解的都非常的糟糕，所以你会觉得谁对谁的体验都不好。 而且现在有一个现状，你像海洋公园，我看到一则新闻是说海洋公园说今后的改革不会只迎合内地游客，但是反过来现状你就会发现海洋公园现在绝大部分游客都是内地来的旅行团，然后在这个内地旅行团越来越多之后，反而挤占了其他国家或者说外来的这种游客。但反过来他又说他不是只迎合内地游客，就造成了一个矛盾的点，就是这个内地游客在给你送来钱的同时，却给你下降了你其他这种游园的可能是有质量的游客的人数。那你要怎么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一个市场和消费能力的这么一个矛盾，就是有消费能力的人也许不是你的市场需要的。 没有，现在有消费能力的他就是大陆人，关键在于你就是有消费能力的人，很多人觉得他形象不高，就似乎不屑于与这种人为伍，就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反倒觉得好，我们再休息休息，等会回来继续聊今天的话题。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Kelly。 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香港它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就是你想这次所谓的水户客的问题，它背后有可能就是因为一千多行，因为数据它确实在那儿。比如说2009年的时候，当时自由行是1059万，2010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是上升了3.5%。接下来的3年呢，每年都是以19%-29%的惊人增幅增加，4年来呢是增加了1.5倍，达到了1691万。但是呢，与此同时，香港的这个容量它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负荷这么多的人次造访，所以它的这个承载能力是相当的有限。因为你发生，你就发现它这个冲突，它可能就是因为我本身的地方太小，你人来的太多，那久而久之它会造成矛盾，矛盾之后你又会打击香港的国际形象。那有人就说，那干脆让大陆游客你别来好了。就是有昨天3D的群里面有发现，也有一个听众这么说，他是作为一个生活在香港很多年的人，他自己都是大陆人，他说香港有什么好的，你看新加坡、马来西亚、什么泰国什么比香港好玩多了，干嘛非要来香港。说句实在话，我有时觉得你如果这种想法人多了之后，他未必不是一件坏事，它可能说明你香港真的是到了所谓的调整经济结构的时候。之前不是说什么六大产业说了多少年，你发现来来去去还是靠金融、地产和零售和旅游。那如果说零售和旅游它这个是你的这个这么的一个命门的话，你会觉得我每年都会从中捞取大量的利益，我根本就不用去动脑子，我每年就靠自由行，我这个政府已经很有钱了，我这个社会已经很有钱了。你就包括这个数字说，如果是他削减自由行，他就会令到10000个人失业。当时梁振英他只是透露一句，他说减少20%的自由行旅客有什么意见，那立马什么九龙仓、周大福、小股灾了。就你就说明这个市场它就这个 感触它是非常非常的灵敏，但是有的时候我又觉得你不能这么懒，你不能以后都会觉得我只要依靠大陆游客市场，我这个社会就已经足够发展。但是呢，你觉得另外一个死循环在哪儿吧？政府他会说我也有在做啊，比如说我要成立什么创新及科技局，不是立法会一直通不过吗？都是那些泛民的他在搞鬼，不让我去拨款去做这个局，我也想发展科技啊。但是你发现你真的政府做到位了吗？你就用那些个材料你是没有办法说服立法会的。他有的时候泛民他们也是有他的那个论点在的，你如果说在前期你的咨询或者你去说服他们的功课没有做足的话，你也不能完全怪人家。 但是你反过来说，你看这就是民主政治的一个体制，就是可能在野党和不在野党会相互制约。 少来了，香港是民主政治吗？ 但是我会觉得啊，因为香港一直在标榜要民主，大陆不够民主嘛。但是我就说我父母的一个切身感受吧，因为1997年刚回归的时候，他们来过香港，那个时候他们会觉得香港真的很好，大陆将来就应该像香港这样的去发展。但是他们战中的时候又来过一次香港，他们就会觉得香港很混乱。他说大陆千万不要这样，还不如把大陆的那一套搬到香港来，这样香港就不会混乱了。所以我觉得香港其实它一直在标榜是民主的，不管是真民主或者说现在是有大陆干预的一种畸形的民主状态也好，但是如果香港人真的愿意为大陆做一点贡献，他可以把这个民主维持得很好，不要用这种暴力的方式，让大家见到你可以和平的去抗议，和平的去表达，也让大家见到这个秩序是有序的，这个社会的秩序是有序的，甚至香港人在帮助大陆人去寻找或建立这种秩序。那我觉得像越来越多的大陆人来到香港之后，他的那种感受是很好的，他们也会愿意回到大陆去传播说香港这种民主真的是很好的，是应该我们去追求的，而不应该让大陆现在这种无序的体制流传下来。也许将来不久或者说会促进整个大陆向香港这种文明程度或者民主制度的靠拢，但是现在香港做的事情反而是相反的，就真的让很多大陆人来到之后会体验非常不好，甚至真的像我父母那样，他们就想说还不如把大陆那一套拿到香港来。 你觉得呢 Kellen， 可行吗？要真的是有人这么鼓吹，你会有什么反应？就说哎呀干脆别搞什么民主了，都跟大陆学得了，你看大陆发展多好。 我觉得这真的是这种想法是很多香港人在惧怕和抗拒的一种思潮。 对， 就是 但是反而现在香港这种乱状让越来越多， 而且我个人是这样想的，大家在说现在的游行啊或者这种所谓的行为是很暴力或很冲击性很大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说你们有看过国外的游行和国外的这种反抗政府的行为吗？现在这种已经算是非常非常温和的了好吗？对，就我觉得是这种理解的不同和这种接受程度的不同吧。对我自己来讲，像我们之前所谓的战中，我觉得已经算是在最大程度之内可以克制和进行的一些行动。就是如果同我们常常在说，如果同样的一个活动或同样的一个行为放在国外任何的一个地方，都不会像在香港一样 这么的和平。 对 就是说你发现它中间一切都是有懒政的这么一个空间的，只要你想偷懒，你总是有办法的。但是你只要是想做一些事情或者做一些开拓性的事情，它必须要对原来的体制它进行一个很大的破坏。就现在的梁振英政府，你会觉得它任期也就是一年两年的很短的时间，所以你所谓的进入后战中时期，它也不太可能就是推行一些在社会会引起很大反弹的一些政策。它只会就是一切的稳当着来，最好一切都不要变化，我只是进行一些小修小补就最好了，它不会动摇它自己的本来已经管制能力这么弱或者它声望这么低，所以它也不会说，我不觉得它真的会在一千多行这个层面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大的动作。我觉得可能还是就维持现状下去，它顶多就让警方，你就把恶人全部交给警方办好了，你就什么用武力啊，什么胡椒喷雾啊，或者抓人啊，你就全部让他们在表面上你把他的这个秩序给维持好。但是你说真的需要跟大陆那边协商的，你修改一些可能会惊动到旅游的那些命门的一些动作，我觉得他根本就干不出来。所以奉劝大家，如果真的是有自由有钱有时间， 少来香港，我说句真心话，我是觉得你能买到东西在大陆或者你去欧美买它更便宜呢。 对， 你要 是 图玩乐的话，当然你来是自由，可是你要做好准备，可能你就会有非常糟糕的旅游体验，这个是丑话说在前头。 对，但是我觉得你反过来看，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相互之间的不宽容。借用甘地的一句话，就是不宽容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所以我们觉得宽容是真的现在中港两地越来越需要的。 嗯，好，这是一个理想状态。好，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